照剑影，策杖凝聚他孤身一息相见吧。丹崖绝壁是破天惊，上坛碧路我黄泉青，转眼伴你匆匆而去，家如影梦。高浪战却日月尽酒醉，夜一风伤歌影绰绰，浊影绰绰忘却夜几何，借旅途怎论前默默，望天默默月下长亭明，不及繁华落妆蹉跎，独妆烁烁抵得了剑河，千古却难过花泪何泪，思念成河泪影鸟语乍舍，应酬飞蛾扑白马，是福是祸难说，脚下这一路的坎坷，且行且歌看过可与色，我们何时得因果，何处不记得，失色眼当时天地惊，世事怎地前叫梦境，自在快活你休提当年天堂为人，琉璃一醉把出天庭，酒煮孤独脸颊难清，挑担何物之自度，几身为人愿意，西门叠叠天山方碧月，老爷金吒西风瑟瑟，黄风瑟瑟魂心自风尘，苍桥破月火灼灼，飞火灼灼孤孤山流雨，黄陵不要我伤切切，天姐姐你用力往上，人家都欲哭难避，少年某日的年会年生下风流，醉云自身起坎坷，依然未修成河，脚下这一路的坎坷，且行且歌当过可与色，我们何时得因果，何处不记得， 匆匆而过，不曾留意。